感谢周转。 从全世界路过的二一定要找你。 哎呀， 一定要找你。 我老觉得就是那，因为这个电影拍的好多人的心绪挺清晰的啊。我觉得很多年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个视频会在直播间里呈现出来，而且还可以拿吉他拿乐器。而且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周日是另外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女主持人，叫唐甜甜。她在做周六周日的节目，而且她有很多的环节。我的环节周一到周五会有像见字如面啊，像我们的露露啊，我们的露露提供很多的书籍给我，见字如面嘛，对不对？我读给大家听。还有就是点一首歌，我觉得点歌这个环节虽然有点老套，但是确实是很真实的一个部分哈。那大家点首歌送给露露，送给伍卓彤，送给所有的漂亮的姑娘和小伙子。那唐甜甜呢会有的环节叫做，她很有个性的，唐甜甜很文艺的人啊，叫做建外大街十四号一个邮箱的意思，就是也是给她写信。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杰克唐的故事盒。他呢因为明年他会着重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部分给大家疏导，大家有什么这个鼓鼓头那个部分啊。 我说一句，我就是刚才周总唱完以后呢，很多人会觉得真棒，而且呢就电台主持人唱的是非常专业的歌手啊。如果你要是再年轻的话，你还可以参加选秀，没问题啊，我做评委，但是一定让你过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位他的搭档，或者说他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今天因为是有在外地没有回来，叫这个杰克唐啊，他的歌声我认为要更专业。 是的是的， 就这么好了，我们一起期待还有更好的声音会在982的这个晚上的时间来呈现。所以到晚上，明年我们是一个重点，我们希望能通过晚间这个节目能够给982年轻人的内心一些真正的一些营养和抚慰。 好，再次感谢， 好，感谢大家， 谢谢 吴老师， 谢谢你们用自己的嗓音给我们清洗了一下耳朵，感觉非常的清爽。 下面呢，这个奖项比较厉害啊，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到现在呢，很多主持人在很多节目中的展现让大家眼前一亮，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们，也有很多一些我们电台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个奖项就是我们经过公平的投票啊，大家在微信中投票投出来的最受欢迎同学奖。 到底是谁呢？ 最受欢迎同学是哪位呢？请吴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并为这位同学颁奖。吴老师有请。 因为这个票数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没有做小偏，但是呢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话呢，刚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10000多票吧，啊，有10000多票，短短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那这位同学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主持人，而且他的声音以及他的可塑性是认为在我认识的主持人里面是非常棒的，他就是我们今晚有戏的节目主持人王哥同学。我们恭喜王哥。这个新年广播的 T 恤是不是？ 是天天穿。 对，这已经好几天没有换衣服了，这衣服上镜率特别高啊。这个，您采访采访我，那您先提问吧。 你先说一说获奖感言。 啊，就是那小金人那环节是吧？感谢问，咱今天不来那个啊，就回到这自己家嘛，对吧？ 因为最受欢迎这个事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来评。其实很多的奖呢，刚才我们就是玩嘛，但是呢，所有的奖都是我们自己挑选的， 很认真的， 只有这个奖是认真的，很认真的，好吗？ 就是这些奖当然是了， 实力拿到的戏精奖，好吗？ 我告诉你啊，前面的奖一定是数据说话，后面的那些什么戏精奖啊、金鸡奖啊，一定是给你们特设的。你还不了解一个做这个是吧良苦用心吗？雨露均沾，而且一定要让大家过一个非常开心的年。但是这个奖确实是就是由我们的这些网友啊、我们的听众啊还有观众来投票出来的啊。你不想他对他们说两句话吗？ 想啊，您没说完我不能打断您。 对啊， 等着您这句号一来我就要开始说话了，对吧？这个说实话，一开始同事告诉我说出大事儿了，快去看看吧，然后我们点开一看，我勒个去，10000来票，而且不仅我10000来票，我们节目组那几个人都很高。我跟徐然我们俩就说，有人搞我们吧，这很尴尬。 我告诉你，之前我们还认为后面有，是不是有雇了一些人在这投票？ 是。 后来我们查了一下，还真不是，一张这种票都没有。 所以当时我就真好惶恐啊，我说 这个事情当时确实是没想到，所以我说里面有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当然我也确实没有想到，经过这个几个月的积累，我们今晚游戏节目啊能吸到这么多的粉丝。因为我始终不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奖，这是对于我们整个节目组的认可。因为能看到我们节目组整个成员的平均票数都非常的高，这所以我们四个当中，当然了我肯定要比他们几个优秀一点。没有了没有了，我原本以为说这节目这个奖是分那个最佳男同学和女同学，后来发现没有性别之分。 因为在你身上不因为在你身上体现了男同学跟女同学的所有特质，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这个对可能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这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大半年的时间来啊，首先咱们平台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因为我们四个包括来到咱们这频率新频率都是完全陌生的，属于一种磨合状态，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试错的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的包容性，节目也不停在调整。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成员当中啊，像我们制作人郑磊，像于浩浩哥，包括徐冉啊，都付出了非常大的辛苦和努力，很多幕后的工作真的不需要我们小姑娘来操心，替我们承担了很多东西，真的是这样。好像我们在镜头前呈现了一种非常轻松非常愉悦的东西，但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幕后做得非常好。当然还要更多感谢，真的我以为你们是不是来搞我的，结果不是啊，领导说这真的是真粉丝，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啊，也能有这么多朋友喜欢着我们节目，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也很荣幸，真的很惶恐，因为不知道怎么来回报大家啊。虽然说我们今晚 有一个节目呗， 虽然我们今晚有戏节目黄了，对不对？因为种种原因黄摊了，但是没有关系。 叫黄摊 了，但是没有关系，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我们又。这个卷土重来了，对不对？ 这个你先解释一下，让别人听众误会，不是黄摊也不是泡汤，是因为呢王哥呢他们接了好几档任务，就时间有些冲突， 对 吧， 档期排不开， 档期排不开。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就是今晚有戏呢能够永远的留在青年广播，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是的， 而且呢我相信呢刚才也说了，你们虽然走了，但是我们晚上还会有更有戏， 我们音容笑貌晚在。 我天哪，来吧来吧，我送你一个礼物。 谢谢 啊， 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是这个礼物是那个是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雕塑家向京老师的向京老师他的一个设计的一款这个今年的一个存钱罐， 铺满啊， 存钱罐。然后呢这是呢是由曲广慈老师啊做的啊，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代表着就是我们青年广播对你的一些希望吧，希望以后你就像这只鸡一样的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最悦耳的声音。 像一只鸡一样，像点别的对，每天早起勤劳的在工作岗位上。 今晚有戏又开始了是吧， 精神要戏剧。谢谢领导，谢谢咱们频率和同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任何支持，谢谢各位网友朋友们，谢谢大家， 再次恭喜王哥。 在这里呢 表演一节目吗？没有吗？ 刚才还没看够啊，单口相声了是不是？话都返回去了啊。 刚才在给王哥颁奖的时候，他的节目制作人郑磊一直从这个镜头里面可以看到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呀。我们必须要让他说话呀，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主持人。 那真不是我培养，这个我十分感谢王哥的爸爸妈妈然后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啊。在这里呢大家准备好手机啊，我们还有一个大红包给大家摇出来，这个大红包呢98.2元的现金红包， 这么大。 对，最后的福利咱们比比手速啊，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后台输入我爱982， 输入什么听不见， 我爱982， 好嘞， 98.2元等着您摇出来啊！ 赶紧加入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而接下来呢我们的校长吴周彤老师还要给我们揭晓一个巨大的惊喜， 别人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982的礼物。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吴老师，我们的校长，什么礼物呢？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今天搬了很多礼物给你们，然后呢我想呢我突然之间就觉得有些失落，因为就是我们做了一年，这些工作人员有什么礼物可以收到呢？但是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年根底下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一份大礼。这份礼物非常的神秘，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快，有小助手拿 一下 话筒，这眼力劲儿呢。 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证书，这个证书呢是这样，我们知道在浩瀚的空中有无数颗星星，对不对？有无数颗星星。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组织叫 NASA， 然后呢宇航局，他们呢在世界的所有的星星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就是如果我们做得好，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可以去申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颗星星，我们就提出了申请。然后没想到经过他们的一个核实，经过对我们的了解之后呢，就把这颗星星命名为 FM98.2。 哇， 而且这颗星星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它整个的那上那个星星的这个编号里边是982号。 哇， 就是我们要挑982号，然后呢让我们取一个名字，我们想了半天，我们终于决定呢就把这个星星呢就叫 FM98.2。 这个星星的位置它不是假的呀，它不是一个，它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在银河里可以看到， 对 不对？ 那个位置好，哎，我忘了它的应该是在有没有一个位置的？ 有，它的位置。 然后我介绍一下啊， 坐标在， 念一下好不好？ 赤经19时54分34.4秒，赤纬43度47角分39角秒。 嗯。 不管怎么样，当你们仰望天空的时候，其中会有一颗星叫做 FM98.2。 对，也希望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所有的这些喜欢音乐、喜欢听广播的人，也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仰望星空的时候，你们别忘了有一颗星星叫 FM98.2， 它会永远在那儿绽放着它的光芒。谢谢。 好，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礼物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 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广播人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一样，就是随时随地都有一颗星，都有一个声音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各位。而现在我们 FM982 做的事情、除了用声音陪伴大家，还有画面来补充你们以前那么多年的遗憾，又可以听又可以看，还可以去哪儿找，只此一家，就在 FM982。 其实不仅是 NASA 的开普勒计划，还有来自于罗大佑和我们电台领导对于我们982的一个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祝大家2018一定发，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春是五彩斑斓的，青春是甜蜜新鲜的。青年广播从2017年的6月26号正式开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动听青春旋律，最美青春芳华。回首2017年的生而不同，展望2018年的生生相守。希望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可以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聆听你我，看见未来，加油！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青春是春天的嫩绿树芽，夏天的湛蓝天空，是秋天的金黄麦浪，冬天的大红灯笼。2017年，我们的青春有点萌，感谢青年广播同学的辛勤付出。2018年，我们的青春再相逢，期待你们创造可视青春和可听未来，迎来新起点、新征程、新希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你们打 call， 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领导好潮好萌啊！ 真的，只有在FM982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导这么萌的一面吧？ 真是，真是。你说今天啊，真的特别特别感慨。 嗯、 也现在到了年底了，都说辞旧迎新，辞旧迎新。但是我们982旧的并不用辞，新的来到我们的集体， 新的一直都在。 啊、对、嗯，即使暂时离开我们982的一些节目啊和主持人，我们稍后也会杀回来的。 对，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家根据地啊，一定会带回自己更新的作品，陪伴着大家。无论是在视频上还是在音频上，我们这段时间总回忆当年的芳华，其实呢曾经的芳华就在现在，就在我们 FM98.2 AM927 陪着大家。 欢迎我们的各路听友和网友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连在银河当中都可以看到一直陪伴你们的那一颗星 FM982 AM927。 在我们的各路视频的直播平台，尤其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2018年给你更多的惊喜。那么我们今天的芳华正茂的迎新同学会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对， 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镜头在全场旋转一周、 啊、给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可爱的面庞，谢谢你们，包括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我们的同事们，谢谢你们的辛苦和你们的配合。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外，我们导播间有大量的我们工作人员和其他节目的组成，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让我们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不同的惊喜带给大家， 期待你们所有人为我们疯狂打电话。 对， 谢谢大家收听和收看。哇 好 啊，看看我们啊，我们导播间外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棒啊，谢谢你们。所以最后我们会用一段2017的一个视频的集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芳华正茂982迎新会。我们也请吴老师，我们的校长，用一句总结的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 好，还是那句话，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起在982共同成长。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面前，我们都很年轻。也希望明年我们一直能够在广播里面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内心去感受美好的青春。加油！ 好， 谢谢大家。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好，说再见了。 明天再见。 嗯，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好，可以去吃饭啦。 3 2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是我故意的呀。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是他自己， 故意打了错的名字，这样让你觉得哦，这不是我自己说的。嗯，不会。 啊，不会吗？不知道，我们就说会。然后如果是真的，他一定会蹦出来，他一定会杀回来。 我根本没有用手机，好吗？ 不是，我说王哥 啊，是有可能是王哥哈。 王哥自己啊。 王哥，如果是你的话，麻烦扣六，多送点小礼物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今天你看啊，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我在说的时候，你只能听。今天是争取冲到10000，我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你真的是出息真不大，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30岁的人了，许生日愿望的时候，大家都问，哎，你许了什么愿望呀？就故意逗他，没想到人特实在，就说了，我希望我是个百万富翁。已经2018年了，希望自己是个百万富翁，我也真的是有点瞧不起他。 百万富翁可以是指存款啊，你说整个资产是吧？ 对，就是我不是。就是你懂吗？他一个老爷们儿30岁了，对自己的人物设定就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你不觉得？这取法乎上才能得乎其中啊！ 对，有道理， 对吧？有文化吧？ 你也未必能知道吧？ 太丢人了！ 哎呦， 就是你就跟你小时候爸爸妈妈常教育我们的一样，你把背景声音稍微拉小一点，我这讲课了你都听不清了。就是你如果想考60分，那你一定只能考59；你如果想考100分，你有可能考了70-80分。对，你的达成的目标跟你设立的目标之间是有一个差距的。 好，感谢天君一扁国建生物科学研究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这拦不住了，麦拍上，来看今天的网大。 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网大推荐来第一部网大啊，《奇门诡秘之古井深渊》，爱奇艺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220万，最近不错的啊。它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在中国的北方偏安一隅的徐家村中，人们呢和往常一样，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无聊的人聚在一起赌博。那么清晨，徐静楼被一个梦惊醒，梦中他遇见了一次死亡，却没有想到梦也会变成现实。接着村子里边接二连三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奇心就驱使着徐静楼去追寻真相。而当一步步揭开真相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颠覆了他十几年来所有认知的世界，一个个奇怪的门派艺术在他眼前展开，将他带进一个自己从未曾想象过的世界。本来普普通通的邻里乡亲却个个是身怀艺术，争起来也是不死不休。据了解，从导演手绘之后到后期分镜头，再到这个模型的后期建立，整个团队耗时半年左右才完成了后期制作。那么原著呢，也是很多这个粉儿啊也都表示，从人物到剧情很贴合他们心中的设定。这部剧叫做《奇门诡秘之古井深渊》。 所以你看它的播放量也还不错啊，220万，这在最近我们推荐的网大当中算是翘楚了。再来推荐一个第二名的《斗鸡侠》，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也非常不错，169万啊。从这个海报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色彩比较鲜亮。影片讲述的是奇幻世界斗鸡镇热血少年关机，自从这个 挫败当中挣扎成长，最终击败了进犯的东瀛斗鸡武士，成为斗鸡侠的故事。 哦， 就说呢，在漠北这个地带啊，有一个镇叫斗鸡镇，关鸡这个人名儿。 关机，关闭手机那个关机， 对，就是关机，是斗鸡镇的高手。但是呢，家里边啊不富裕， 嗯， 他和一个姑娘叫月兰相爱的故事，遭到了月老的反对。关机呢就决定岳父的反对， 就是月兰的爸 啊，对对。然后关机呢就决定，我有手艺啊，嗯，我要通过自己的斗鸡手艺，嗯，来证明一下自己。 一个这么看重斗鸡的镇，然后斗鸡水平这么高的人，居然会家境贫寒。 你看，我给你讲啊， 导演你怎么看这个设定？真的，这算不算是 bug？ 应该还有，应该这寒门出穷人还在找早当家吧，这样的。 但是他已经是高手了呀。 对，高手，但是可能对。 你听我继续往下说。 高手主要看鸡。 对，赛车手开不了好车。 对，186。 接下来还有更诡异的事儿呢，就是他在斗鸡大赛的前一天发现。这自己的婶婶为了阻止他参加， 婶婶还婶婶的， 婶怎么了？ 婶， 就为了阻止他去斗鸡，就把关机的斗鸡机关枪炖成了鸡汤。关机为此事伤心不已，又失去了机关枪，又没法参加比赛，没法证明自己，就没法娶媳妇儿。 这是根据那个攻击中的战斗机改的，机关枪，我天！ 对，所以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啊。嗯，这个设定也比较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 还有东洋人的一个情况，最后把鬼子都给弄出去了，这一个 对， 是吧？ 所以这 斗鸡侠 拍的也挺逗的，嗯，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今天因为来了实力导演和实力演员，所以咱们赶紧进入到其中这个 环节。老抢我的话， 嗯，来，您说后面。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新老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围堵今天的 带病当嘉宾马岩导演， 东成西就啊！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 欢迎马导，以及今天还来了一位就是演员， 嗯， 王志鹏是我们的新朋友。 著名演员， 大家好，没， 是吧？ 欢迎 十八线以下， 是吧？对， 19啊。我们今天这一部剧呢， 嗯， 有这样的几个角色：洪七公、欧阳锋，还有段南地以及姑娘，以及周伯通跟丘处机。 丘处机 啊，丘处机， 接着说。 啊，就这样几个人物， 嗯， 先请马导来说说戏，然后给大家分一下角色。 是，好久没有介绍到马导的角 色。哦，没有，这个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可能不太清楚。我一直觉得这好像跟那个《东邪西毒》是不是套拍的？我感觉 就是特别像，是吧？ 我感觉就是一般人马去做的，好像就是。 对，我记得里边有一小故事，当然是坊间传闻，就好像当时这个剧啊拍不太出来了， 对， 有点是去救场的。 对， 短短几个月之内出来这么， 而且没有剧本， 对， 就而且刘镇伟在拍完了以后也说这是他拍过就是最复杂的一部戏，有很多明星嘛， 大牌 都是大牌， 对， 这个说要这样改，那个说要那样改，再加上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的情况下， 太 对， 嗯， 这能叫无厘头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无厘头还有点差距，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喜剧我们怎么理解？ 我们其实感觉这就是陈佩斯老师说的结构喜剧。每个人物都按每个人物自己的故事线，只不过他们的表演都是那种夸张的喜剧的感觉的表演，但是整个的故事线包括人物之间的矛盾都是按照我们说一个因为这个情节设定在那儿，所以给我们带来那种笑点，是这样的。这跟我们真正理解的无厘头还不太一样，无厘头有点像是那种，其实无厘头最早是从这个意大利小丑戏过来的，叫无厘头，就是一种我们叫在常规场景下发生的不常规的事件， 嗯， 对，跟我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还有点区别。 我们现在用无厘头这种方法在处理喜剧的时候，表达喜剧的时候还多吗？ 嗯，很多 哦， 很多很多，其实都是为了一点就让观众爆笑 哦。 对，但是真正实践来看，就是真正达到观众那种笑到前仰后合那种状态，还是通过结构，通过情节那种 一点一点引着你演，那就 对，像那种这个周星驰那种，其实周星驰最近几年的作品也都是朝着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去走的， 是 对， 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其实是让人最容易发笑的一种方式 说法，嗯， 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了让大家听节目听得更欢快往往会使用的一种技巧，嗯，哈， 对，我们都是一般都是现况，都没排练过，水平太高了， 也能听得出来，好吧？ 来吧，马导，跟我们说说角色，说说戏。 啊，这个，哎，其实我觉得这总共这三段吧，我感觉就，嗯，都是挺有意思的。 来吧，是吧？ 我感觉都是现挂，我感觉。 但是我感觉这洪七公就是这个张云演的，他如果真不倒山东口啊，我还找不出来那种感觉。政委来的特好， 是吧？ 您能倒吗，马导？ 倒口， 哎，你可以， 你可以， 徐远可以， 徐远 自称是北方话。但凡长江以北全行， 也就是在一个节目当中横汤把所有北方方言给你说一遍， 不定说哪儿去啊。 对，我可以先听一下片段，找一下感觉。 好的，好的，好的， 好吧。今天特意 找片段了是吧？ 对，给大家找了一个不到两分钟的片段， 听一下哈。 嗯。 荒谬，他怎么知道我十八岁会下山？ 我一丈曾经说过，你的面相十八年华全心动，今天就会跟男人走的。 我呸！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扁你啊！ 你干嘛那么凶啊？你不喜欢 我？不是你表妹，你也不是我表哥，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我早就有心上人了，我最爱的就是我心 中。表妹，我有很多优点。 嘿、哦哎，我警告你啊，不准再说下去，也不准告诉别人我是你表妹。看你这副丑样，呸！ 丑样？我什么地方丑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血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 哎，少帮主啊， 漂亮吗？ 漂亮，漂亮要回去开会了。 不行。 为什么？ 我表妹遗弃我，我要去自杀。 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怎么办呢？ 哎呦，你回去参军做主不就是吗？哎， 堂堂丐帮旁主用财钱来决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什么儿戏啊？嗯，前几天我不是参军迎回来的吗？ 啊， 拜拜。 哎，少帮主。 难道他真是我表哥？哎呀，好恶心啊！还是师兄比较帅。 田渡迎灿，现在是我一代没难，哄喜，神尊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我绝对不能接受这失恋的打击。 我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爬上来了。 有变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听着孩子，你是没看过这电影是吧？ 天渡迎灿， 快找了，不行马上就丢， 我现在已经不能再说别的了， 赶紧开始 干紧的吧。 啊， 我就演洪七公吧。 那志鹏， 行吧， 志鹏来欧阳锋吧。 好， 好 OK， 好吧，我们第一段看两位的啊。 好， 来您给我们来口号，咱就开始。 赶紧的， 二一开始。 天渡迎灿，现在是我一代没难红旗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我绝对不能接受这失恋的打击。 哎呀，我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爬上来了。 有别了， 不要啊， 这是地狱啊。 哎呀，香蕉你个拔辣，我好不容易爬上去，你又把我推下来。 香蕉我的拔辣？ 何止你个香蕉罢了，我还要杀了你。 好功夫， 你个臭要饭的武功这么好，莫非他是苏乞儿？ 哎，傻瓜，我是他师叔。哎，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就是被杀也无所谓。好，你来杀我。 嗯， 我不还手。 哼，蛤蟆神功第一式。 哎呦，好掌法，你还真有两掌，可惜你打不过来。让你试试我的降龙十八掌，斩龙在一，二一，三一，飞龙在天， 蛤蟆撒尿， 亢龙有悔。 动力加速度，减轻离心力，等于空中360度。哎呦喂，脑袋撞树上了啊！你说你不还手的？ 哎，是我不好，这些都是我的本能反应。大家都是练武的，你应该知道呀。来来来来来，再来一锅，再来一锅。 你说话算不算？ 算。我闭上眼睛，保证不还手。 蛤蟆神功第二式。 哦，内功我忍不住了。哎，潜龙在天，青龙戏水，藏龙出洞。 哎呀， 惨了， 没信用，你是个卑鄙小人。 英雄，对不住了，刚才是你的尽力引发了我体内的真气换极，这一次只要你轻轻的发功，我保证没事的，没事的。来嘛， 不要了。 来嘛，英雄， 不要了。 好，这一次我帮助双手，这样就没事了。 不要了，你每次总在骗人。 来嘛，英雄， 这是你自找死路的。 我是不会还手的。 说话算话啊，我一掌将你天灵盖打碎。 神龙摆尾。 他哭了。 你又骗我。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刚你站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帅了，那情不自禁的就踹了你一脚。哎，好久没有踹的这么爽了。你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我不会再踹你了。来，再来过嘛，再来过。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出手的。这么下去我挂了你都还没死，我看你自断经脉吧。 太有了太有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山东话这回没跑偏吧？ 你跑到了河 南。真的吗？ 从俺说到了 鄂，鄂应该是西安话。 西安，对对， 陕西人。 我说话说全北半球 都有。 北半球 是吗？我们祖国真强大。 可以可以，但是我感觉是一个河南人和广东腔在打。 东方红说徐冉真能办， 志鹏的声太像， 对他太有那个感觉了。 对对对，他是配音员， 你带的真好，你带的真好。 对，也配音哥， 对也配音， 对，所以很厉害，很厉害。我的天哪，行，来吧，看第二段。 你们俩是不是开始有压力了？ 没有，我们不准备演了。 马导，快快快，给他们。 丘处机是个什么状态？ 分一下角色。 啊，丘处机啊，天哪！ 马导，天哪，居然！ 啊，这段其实没啥意思，这段咱们来第三段吧， 直接来第三段也可以。 对，一会儿不行的话，一会儿我再看看马导和志鹏来一段第一段。你看，洪七公不变，南帝不变，黄药师，黄药师是谁来着？黄药师谁演的来着？ 黄药师 啊，黄药师是那谁，张国荣啊？ 张国荣， 张国荣， 对对对，张国荣。 段南帝是那个梁家辉， 梁家辉。 哦、 周伯通是那个刘嘉玲， 刘嘉玲，对对对， 刘嘉玲。 洪七不变了， 嗯， 黄药师帅一点的，志鹏来黄药师吧。 哎，好， 帅一些的， 我还是洪七公。 你还有三公主，又麻烦了。 那我来三公主，让马导来串一下洪七公吧，好吧？ 好， 行， 没问题。 那是我来谁啊？我来周伯通，周伯通是个女的。 你反串一下吧，女的，你可以的。 还有一个三公主呢，三公主您再串一下。 三公主是我嘛？本来就是我。 你来三公主和谁啊？ 我来三公主， 嗯， 就三公主。 段南帝谁啊？ 嗯，马导。 马导。 我的意思是让马导来分一下角色。 好，没问题，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对吧？ 来报一下自己演谁，我演谁来着？周伯通，对 对，周伯通，对。 我演 三公主， 三公主， 哎， 演 三公主， 哎， 周鹏是， 我是黄药师， 好， 洪七公段南帝， 好， 一人跟自己聊会儿啊，先。 好，没问题，没问题， 来来来， 来 打个板， 来三二一，开始。啊，真心人。不要打我的真心人啊！原来你俩搞这个玩意儿，你不要打我的真心人，你没事吧？我洪七堂堂丐帮帮主，岂可死在你们手里？恶心！ 哎，你摸够了没有？ 真心人，我求求你，你只要说一句我爱你，那我死也瞑目了。你说呀，说呀。 好。 哦，我看你一表斯文，为什么用脏话骂我呢？哎，真心人。 你这个人真的有够无聊的啊！你再这样跟着我的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了。 哎呦，真心人，你不要走那么快嘛，走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啊，到底是为什么嘛？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你都不肯说一声你爱我呢？ 你这个人真够荒诞的啊！我们俩明明都是男人，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哎，真心人，没关系嘛，你就把我当成是女人好了，好吗？既然你不喜欢，那我把你当成是女人也一样啊。 哼。荒谬！ 哎，真心人，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 好冷啊！ 哦，这件衣服还是你亲手缝给我的，伯通，你还记得吗？ 师兄，我想问你，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有，我现在才发觉，你是我最爱的人。 真的呀？ 哎，可惜太迟了，我现在是神仙了，我们就只有来生再做夫妻。 师兄，师兄。不要不要离开我，师兄，你不要离开我！哎呀，弄脏了耶！哎，真心人，你干嘛如此伤心啊？你不要哭嘛！哎，俗话说得好，女人心海底针，很难琢磨的嘛。喂，你一表人才，他不要你是他的损失，何况你还有我呀！我告诉你，男人心就像块金，只要你说就行了，你说句我爱你嘛，随便说说就行了。 下流。 哎，你干嘛骂我下流？人家安慰你，你还说人家下流，我是不是真的很下流啊？ 咔！ 哎，这个磨磨唧唧的劲儿挺难拿呀，太烦人了，一旁边像一个苍蝇来。 好吧。 那这段的点。这段点我忘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那当时那个，其实看、那个、 在街上他们那偶遇了是吧？ 对，配音的那个版本，其实那个梁家辉就是哎，真心人，好像就这种感觉， 哎、真心人， 对， 就这样的声音是吧？ 对，完全我觉得其实一直在想，就是包括早期那些港产的那种喜剧片，都是配音真的是占了 对对对 多半的功劳。 对 对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学，我寝室有一个广州的同学，他就看。这粤语没问题嘛，所以他理解的周星驰和我们理解周星驰是不一样的。我们理解周星驰是啊，他没有，他就周星驰本身嘛。 哦、 嗯， 对。 对然后我听完本身之后就没有那么搞笑，我感觉。 对对对， 你小强小坑，你妈小坑，你妈无私呀小坑，知道哪段吗？ 你刚从广州回来，所以对这段是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就一直在想起来的 啊， 就那个小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别撕小强，你怎么了小强、 啊？我知道我知道，小强嘛， 啊、 这个还 唐伯虎点秋香那段，不是对啊，就是说你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 嗯，所以配音挽回了很多，是吧？ 对对，我同意那个。如果要是 其实南方跟北方人关于理解笑点方面还是有区别，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个综艺节目，哎，是看这个、台湾地区他们那综艺节目吧，就是两个哎台湾那里面的就喜剧界的高手和我们的喜剧界高手来 PK， 互相讲段子，互相都觉得太无聊了。 对。 然后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喜剧节目也请来过，像什么赵哥那种人， 对， 来我们这儿演，他确实是，哎， 文化不同嘛，笑点 不 同， 对对对， 就有的就是你再把这个眼界放开一点，国别跟国别之间的笑点，可能我们也就是不是特别能理解啊。 但我们看一些西方的，比如美式喜剧，Jim Carrey 这种，对吧？ 对， 他还是。 倒是也对啊， 对吧？ 他这么说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应该不是所有的笑点我们都能 cover 吧？ 嗯，同意。但是大多数。就比如说那个， 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涉及到文化不同的，肯定我们 cover 不住。 嗯， 但但凡是对于人类通识的那种感官，我们肯定是有的。 嗯， 对， 对吧？ 同意，同意，同意。咱们再来一遍第一段吧，我觉得第一段太值得再来一次了。这个马导，你再跟徐冉，你再跟徐冉搭一回。 不要这样好吗？我是一女生，我是一女主播，我是有自己的偶像包袱的，可沉了。 可沉， 别这样。 可沉这个事儿我知道。那 你说你抱过咋地啊？ 没， 这么多粉丝都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嗯， 好吧。 有多喜欢徐冉？那谁呀、啊？ 东方红。 东方红， 多谢多谢多谢。 啊，他是场控。所以他主要就是在场里是互动气氛的。 好吧，好吧。 一直大家说话，你没发现吗？ 那也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人家怎么没说最喜欢于浩呀？ 啊、就是就是，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个男生啊。 特别棒。 那来吧，来来来，那就二位来一次，好吧？ 嗯。 那你们俩谁演洪七，谁演欧阳锋？ 你来哪个？ 啊，我吗？ 对， 我不会倒口。 对，你会的。 那 不会， 那就马导来倒口吧。 不是， 好吧， 啊，好吧， 来， 那准备，我喊了啊，三二一，开始。 天妒英才，现在我是一代美男洪七，生存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我绝对不能接受这失恋的打击。 我觉得这应该是辽宁出某地的口音 妲己。 继续来来来，不要不要停， 千辛万苦我终于爬上来了， 永别啊， 不要啊， 地狱啊， 香蕉的个拔拉，我好不容易爬上去又把我推下来， 香蕉我的拔拉， 何止香蕉你个拔拉，我还要杀了你， 好功夫， 你这个臭要饭的武功这么好，莫非他是苏乞儿、 啊、傻瓜，我是他师叔，哎，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就是被杀死也无所谓，好，你杀我， 嗯， 我不还手， 哼，蛤蟆神功第一式， 好招子，你还只有两招啊，可惜你打不过我的，让你试试我的降龙十八招，斩龙在叶，一叶二叶三叶，飞龙在天， 蛤蟆撒尿， 坑龙有海， 动力加速度减轻离心力等于空中360度，哎呦喂，哎呀，脑袋撞树上了啊，你说过你不还手的， 是我不还 啊英雄，可是这些都是我的本能反应，大家都是练武的啊，你该晓得啊，哎，来再来过， 你说话算不算， 算，我闭上眼睛保证不还手， 蛤蟆神功第二式， 好内功我忍不住了，哎，潜龙在天，青龙戏水，藏龙出洞， 哎呀， 不是马导你停吧行吗， 真是不行。 没有，我觉得那个他那个是对的，因为他这里边反应就是过来他 出招然后还招，他就是快的，一招两招三招叭叭打跑了。 我是 然后包括刚才后面那 个倒口、啊、 你一个刚才说了一点点山东话的意思一点点河南话一点点陕西话的意思，你说人家倒口啊 那我至少倒了呀， 人家倒的比你倒的多了你是李老歪斜的倒 那我可能倒错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真是 还是喜欢男的 难这个地方话太难， 而且你知道吗？尤其地方话跟普通话在搭戏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带跑。你没发现我所有从山东话跑到河南话，再从河南话跑到陕西话，都是在对戏之后发生的嘛？对，因为那个感觉你就找不到了，你知道吗？你让我一直重复“甜度赢菜”，我是可以的。 上次录完这个节目之后，我特意找了一本台词书 啊， 叫这个就是。中戏我记得在找了 六十五经典 1986年出的一本书、啊、上头写的就是如何用西安方言演话剧 还有这样的书，改天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 嗯、 感谢马岩，感谢志鹏，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M 九七，志鹏的新电影大卖啊， 是的，叫什么来着， 前任攻略三， 哎， 你这个男主播真的是自己 Q 自己烦死了， 欢迎各位这个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博虎点秋香，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御点国检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 再见， 再见啦，拜拜。 月初上，路灯已点亮，还不肯睡，是不是窗外雨声上，夜渐长，夏天已退场，还不肯睡，是不是梦里总太凉，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不论是在谁是窗外雨声上，夜渐长，夏天已退场，还不肯睡，是不是梦里总太凉， 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不论谁在谁的心上，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万水的姑娘